好，最後一個31節至到46節。 當人子在自己的光榮中與眾天使一同降來時，那時他要坐在光榮的寶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彼此分開，如同牧人分開綿羊和山羊一樣，把綿羊放在自己的右邊，山羊在左邊。那時君王要對那些在他右邊的說：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裡，你們來探望了我。那時二人回答他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飢餓而供養了你，或口渴而給了你喝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作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體而給了你穿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你患病或在監裡而來探望過你？君王便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然後他又對那些在左邊的說：可咒罵的，離開我，到那給魔鬼和他的使者預備的永火裡去吧。因為我餓了，你們沒有給我吃的；我渴了，你們沒有給我喝的；我作客，你們沒有收留我；我赤身露體，你們沒有給我穿的；我患病或在監裡，你們沒有來探望我。那時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幾時見了你飢餓或口渴或作客或赤身露體或有病或坐監，而我們沒有給你效勞？那時君王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沒有給這些最小中的一個做的，便是沒有給我做。這些人要進入永罰，而那些二人卻要進入永生。 在這一段裡面呢，也都內容呢可以說很淺白。一兩個概念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人子呢就是耶穌基督啦，這個人子也都即是人類之中的一個耶穌的而且確是人類之中的一個成員呢。然後呢他講個羊的問題呢，我就想大家看一個段落一切的民族都要在他面前相比分開，好像牧羊分開綿羊和山羊。咁咧就係厄扎克爾先知書34章，咁呢章其實咧我哋就讀過都幾次嘅啦，不過有一段咧我哋想喺呢度讀埋啦，咁咪變咗個印象深啲嚇。34章，我咧就會由第一節咧去到咧就22節嘅，咁最後尾嗰段咧有關麥西亞預言嗰段我哋就唔睇啦。我哋斷斷續續咧，以前咧就都提過下，不過咧就而家成差唔多成章到度啊。佢上主嘅話傳俾我話：人子，你應該預言，公斥以色列嘅牧者向佢哋講預言咁話。唔止上主咁樣話，禍災以色列嘅牧者，你哋只知牧養自己，牧人豈不應該牧養羊群？你们吃羊奶、穿羊毛衣、宰肥羊，却不牧养羊群。瘦弱的你们不扶养，患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不包扎，迷路的你们不领回，遗失的你们不寻找，反而用强力和残暴去管治他们。因为没有牧人，羊都四散了，羊四散后变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群山峻岭中迷失了路，我的羊四散在全地面上，没人去寻，没人去找。为此牧者啊，听上主的话， 我知道我的生命起誓，不知道这个评断，因为我的羊群由于无牧者成了猎物，我的羊群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因为我的牧者不寻找我的羊，只知牧养自己，而不牧养我的羊群。为这个缘故，牧者啊，听上主的话吧，不止上主这样说，我要攻击那些牧者，由他们手里面追讨我的羊，我不再让他们牧放羊群，这样牧者就不能够再牧养自己了。我要从他们的口中救出我的羊，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因为不止上主这样说，看看，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就好像牧人在羊群失散那一天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亦都怎样寻找我的羊。我要将那些曾经在阴云和黑暗之日四散在各地的羊由那些地方救回来，我要由各民族中将他们领出来，从各国将他们聚集起来，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域。我要在以色列的群山上溪水畔和本国的一切牧场上牧放他们，我要在茂盛的草原上牧放他们，在以色列的高山上有他们的羊栈，在那里他们要卧在舒适的羊栈里面，在以色列的群山上在肥美的牧场上食草。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亲自使他们卧下，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疗养，肥胖的和强壮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那我的羊群呢，关于你们不主上主这样说，看看，我要在羊与羊、绵羊和山羊之间施行审判，你们在茂盛的草场上食饱后，就用蹄子将食剩的浅踏，饮足了清水，就用蹄子将剩下的整污糟。你们还以为是件小事吗？我的羊群就应该食你们蹄子踏过的草，饮你们蹄子整污糟的水吗？为这个缘故，不止上主向他们这样说，看看，我要亲自在肥羊和瘦羊之间施行审判，因为你们用拳棒和肩膀排挤，用角和抵撞一切病弱的，直到将他们赶到外面，因此我要拯救我的羊，使他不再作猎物，我要在羊与羊之间施行审判。前那段呢是讲那些牧，即是上这个牧者，不是这个上主呢，就交托给牧者，怎知牧者呢就是怎么顾着自肥，就不理这个羊群，所以他就亲自出马了，这些牧者没用了，亲自出来牧放他们啊等等。最后这个呢，羊群里面呢有些原来坏蛋，即是自己吃饱了，整污糟了其他的，令到那些弱的呢没机会去享用。这个就是上主当时透过摩西先知之呢对以色列民这个领袖和子民所讲说话。 犹太人对这些无所的 很无所，他们牧羊啊。 今天才讲到看新闻，犹太人在那些所谓占领区或者是新约耶稣那里，或者是巴勒斯坦住的地方，在那里起屋不得已就截了人家的河的上游。 OK， 那即是不知道是浅白圆没了水，那我们熟，那即是说你这个死了肥羊，人是瘦羊，如果真的这么熟的话，他们什么可以辨别自己的所作所为？ 你当他是丽羊 不是上主的羊， 不 是自己羊栈的。 我不说，我不是真的想问你，我想说，你可以看到那个狭隘的民族意识， 咁嗰山頭佢都講啲係以色列嘅山頭。哇！好巴閉，嗰度其實嗰仲有好多唔係以色列人嘅居民喺度附近住啦，係嘛？仲有好多 外邦人㗎嘛？ 外邦人啊嘛，咁即係話咧，外邦人仲喺山頭啊，你話啲神啊，你啊好乜都好，仲有好渣人喺度㗎。嗰啲人就唔可以享用呢個山頭啲肥啊，因為佢哋點樣可以自圓其説，即係咁講。 我諗唔出奇喎，好簡單嘅南非，以前南非嚇。咁正我知道咧，係荷蘭人移民去南非噶嘛，係嘛？直接係歐洲啊嗰啲移民去南非。咁南非有黑人分得清楚噶嘛，種族隔離政策。咁佢哋認為南非黑人係冇靈魂噶嘛？唔係嗰啲白人喺歐洲移民去咧，係咪有基督信仰噶喎？咁點解佢哋會諗啲黑人冇靈魂嘅咧？一樣，即係我覺得係嗰種。傳統客嘅人類嗰種自私、自我中心嘅思想咧，到今日仍都有，呢完全唔出奇。即係喺以色列講，佢哋嘅宗教觀好，就好強，亦都好，即係某程度嚟好狹隘。尤其是係所謂猶太主義，佢都唔係我哋嘅，唔係天主嘅選民，係嘛？所以 有我諗熟讀啲經係一回事。點樣生活又係另外一回事嘅，即係等於中國人一樣啫。咁儒家思想影響咗咁多千年，咁啲人咪一樣係即係打打殺殺啊， 同住鄉下搶到咧，你踩我踩， 打打殺殺啊，或者係甚至乎話作奸犯科啊咁樣，一樣一樣嘢嚟做。我諗 唔係嗰個我知，即係你講嗰個係一個生活嘅， 又或者 信息生活嘅， 又或者我諗佢哋都明白呢度講嘅牧者嘅意思㗎，牧羊人嘅意思㗎。咁但係啲法利賽人唔係一樣係咁，又係咁樣做。 佢當耶穌唔係嗰個所謂人子啫嘛，即係兩貌啫。 佢只係剔一啲，即係佢認為佢接受到嘅，佢就唔剔嗰啲佢接受唔到嘅，一樣咁。 所以就係好奇妙，即係話你唔南非，南非你睇人嘅影 skin color 都唔同，第二樣你喺第二度嚟嘅，佢哋唔係喎，同一個地，大家一齊大嘅喎，雖然經過幾千年你打我打你都係一齊大嘅喎，都係嗰個地方嚟。點解可以即係呢啲咁多佢哋熟讀嗰個猶太嘅經卷咁滾瓜爛熟？ 不過你要留意一樣嘢喎。雖然以色列很多人是信猶太教的，但是他們以色列政治和宗教分得很開，雖然裡面有一個黨是pro宗教很厲害的，但是他們的政治呢，在各種這樣的做法，他們認為我保護我們的 以色列子民，可能他跟那個宗教官呢，好像所謂的好怕話啲人講咧，政治而家嚇，政治與宗教分家，可能都係一樣咁嘅觀念。 同埋不嬲都可能嗰啲巴基斯坦人都唔係嗰啲以色列人，都係巴基斯坦人佔領嘅地方，所以嗰啲地方係佢哋咯。即係當然巴基斯坦唔係佢哋嘅，咁以色列嗰啲係，如果唔係佢唔會自己走去嗰度起。 我明白， okay. 即係我知道政治嗰個原因，即係而家我一行入去。播猶太教會堂先啦，講我聽佢講呢啲嘢。咁如果我舉手問佢喺度點樣答我咧，即係會唔會好似話齋呢個地原本係我哋，我哋要維護 science 嘅性質，我哋嘅以色列文明傳落嚟嗰個體系嘅，其他人個個都係冇靈魂嘅人，佢夠唔夠咁樣講啊？定係為一個好漂亮嘅嘢講出嚟咧？即係我唔知啊，即係我咁諗啊。即係既然呢啲已經唔同嘅先知，佢哋都相信呢啲先知，多數啦，唔係個個，但係相信嗰啲先知，已經白紙黑字咁講出嚟，佢哋乍唔明啊，乍聽唔到啊，等等，佢話呢啲唔係關我事，嗰啲衰人嗰啲，即係我唔知佢哋喺個會堂度講啲乜嘢。 咁我諗都唔係個個拉大即係贊成佢哋咁做法嘅，而都唔係個個以色列人贊成佢哋政府咁做法嘅，即係有啲反對㗎。所以好，即係喺個政治層面咧，就好難講呢樣嘢。 咁我諗亦都睇下嗰個加埋佢自己本身個理念係乜嘢嘅。諗住做，即係譬如好似我早排話講，我睇嗰本書咧，阿里斯菲嗰本書咧，佢講嗰個加埋咧，即係作者可 好熟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長老，即係嗰個立比啦嚇。佢話佢喺會堂裏面教導嘅時候咧，佢係依足嗰啲經卷去教，但係對現世嘅普世價值咧，佢亦都有佢自己嘅一種睇法。咁所以即係當佢面對，即係當呢個 Rabbi 面對宗教衝突咧，譬如話喺書裏面講到猶太教同天主教嘅一啲衝突嘅時候咧，嗰、那個 Rabbi 都有佢自己嘅睇法，即係唔係完全跟咗猶太教佢裏面嘅教義嘅睇法嚇。譬如話講人愛啊，或者係講光啊咁樣，佢都有一個比較接近普世價值嗰個睇法。所以我諗你話點咯，即係點樣聽佢呢句講喺個先嚟講裏面講咧？我諗真係好睇個別嘅。 因為我未養有意見啊，你巴黎實際好多猶太人上仔係嘛？咁嗰個係阿爾及利亞嘅教徒好，乜教徒都好啦，係嘛？咁即係話咧係好傷心嗱，咁見到同學殺咗，啲父母見到個仔女殺咗，咁但同時間你喺嗰個所謂 Holy Land。你都係用同樣嘅手段剝奪咗你個家園，所以當然係佢個家園啦，唔係佢哋嘅。咁但係即係我哋點樣可以自圓其説咧？即係我係一個好好奇心，想知道佢哋點樣可以解釋出呢樣嘢。我成日留意喺星期六報紙，所以咧我翻嚟睇好多報紙。星期六報紙咧就講唔同宗教一個 topic， 唔知你知唔知㗎？其中一個副刊咧喺星期六 明報 啊，唔係。其中一個 section 都講緊呢段係定乜嘢嘅，咁啊通常出咗個題目就俾五個教其中嘅人代表講嗰樣，因為我中意睇，因為我覺得即係如果我相信嘅話，即係每個宗教都可能係一個講，不可能大家用 interpretation 唔同或者用啲意思唔同，咁但係點樣睇呢啲咁嘅唔公義，尤其是係自己做出唔公義嘅事咧，即係。 其實我會睇翻咧，就係話喺其實耶路撒冷係，譬如巴勒斯坦都有人住喺耶路撒冷噶嘛，佢哋唔一定係新加坡嘅，佢哋對啲基督徒咧，佢哋如果喺嗰處嘅話咧，佢都係好唔即係一啲都唔俾面嘅喎，即係又係好迫害佢哋嘅喎。你而家就係睇到咧，就係話因為以色列係即係比較公開啊，就做呢啲嘢啦咁，但其實佢哋做緊嘅嘢同樣一樣嘅。即係唔係話誒，淨係以色列係咁做嘅。喺嗰度嘅嗰啲巴勒斯坦人咧，如果有基督徒即係信，即係譬如同樣係巴勒斯坦人，但我信咗基督教，即係信咗天主教咁樣，佢都迫害佢哋嘅。 迫害 佢哋嘅同樣嘅，所以我諗唔係話咩嘢係個人性嘅問題嚟嘅，唔關事嗰個宗教嘅信仰。宗教信仰一直我哋都知道啫，大家都係係想去聽國嘅説話。不過人咧喺裏邊咧就係有好多思慾偏情喺裏邊，唔使講好遠啦，係咪啊？我哋都睇翻咧，就係話喺我哋嘅側邊，我哋嘅團體都會有，唔係好難理解嘅嘢。只不過我真係覺得喺聖經裏邊係真係講出咗咧，就係話我哋要改變，我哋需要一個人都要改變。